人员尽职盟编辑向阳制作完成， 请您继续关注 FM 九八。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又一次请到了《北平硝烟》这本书的作者孙敬岩老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书中的故事。孙老师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了解了一下《北平硝烟》这样的一本书在创作前后的故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更深入地走入这本书，一起来听一听究竟那些英雄们他们当年都是怎样啊，都是怎样表现的。首先呢，还是请孙老师翻开这样的一本书，给我们说一说小白龙的故事啊。小白龙是我们的第一个故事吧，啊，也非常精彩的一位英雄。 嗯，这个小白龙啊，他就是民族英雄白蚁化的外号。 白蚁化 啊，白蚁化，他是这个辽宁辽阳人。 嗯， 啊，他这个上过讲武堂。 啊， 就是后来又上的中国大学，所以真是文武双全。在中国大学呢，他学的是这个政治经济专业哈，政治经济系。他是参加过129运动，他是中国大学的学生会副主席。 嗯，啊，学生干部。 学生干部，而且领导129运动和116运动中，他都非常的机智，而且冲在前头。后来呢，这个只当时在129运动中，这个当时不就镇压，这个警察不就镇压学生吗？砍伤了好多学生，打伤了好多学生。然后中共地下党呢，北平地下党决定在中国大学搞一次血衣展览，那么就是把收集在129运动和116运动被打伤的这些学生的血衣，他们就在这个中国大学有一个逸仙堂，是他的礼堂，他们在礼堂的后墙上钉了好多钉子，一个钉子上挂一件血衣，这个钉子上头是一个横幅，写着血淋淋的事实，这行字就是白蚁化写的。白蚁化特有才，他那个书法特别棒。白蚁化呀，他的是军事素养特别好，他可以双手使用驳壳枪，百发百中。他的枪法好到什么份上呢？他白天举枪可以射飞鸟，他这个晚上啊，他可以在百米之外举枪，你看一个电灯泡吧，他一枪100米之外，这个灯泡准碎啊。他的投弹那就是百发百，就是非常远，而且他独创了一种投手榴弹。咱们一般的人投手榴弹都是拿那个木头板，对吧？然后这样去往外甩。他发明个什么呢？把它反过来，就手榴弹拉了弦以后，他攥着这个铁头扔。你想一想，你要攥着铁头扔的话呢，哈，他可以扔得更远，这是他独创的。所以他这个打仗的时候，就是有一次去攻敌人的堡垒，一个碉堡攻下来，他就揣着几颗手榴弹，他就身先士卒跑到这个碉堡下，他就把这个手榴弹拉了弦以后呢，他就近距离的，这个碉堡上的不是有枪眼吗？一个一个很小，他就把这个手榴弹从这个枪眼里头从这样投进去，所以几枚手榴弹一投，马上就把这个敌人的机枪就炸哑了。这个人就是打扮非常勇猛，而且他拼刺刀，因为他经过这个讲武堂哈，中国几大过去几大这个武官学校哈，比如说黄埔军校啊、保定陆军学校，还有沈阳讲武堂，还有云南还有一行，这几大这个他是在沈阳讲武堂啊，在这儿学过。 而且呢，他不仅是这个军事素养非常好哈，拼刺刀啊、射击啊这些投弹都行，他体育还特别擅长，他喜欢踢足球，他是中国大学学校足球队的队员啊，他喜欢打篮球，他个子高啊，1.9米的个子，打篮球打得很好，他又会打乒乓球，他在这个平西抗日根据地八路军的这个乒乓球比赛中，他夺得的是冠军。你就想这人就是全才啊，体育又特别好，同时他口才又特别好，他擅长演讲，他经常向老百姓宣传这个抗日道理，他讲的头头是道，而且他可以朗诵，用俄文朗诵高尔基的海燕，而且他特别聪明，他9岁就会写诗，被村里人就誉为是神童，他还会画画，会唱京剧，会唱奉天大鼓，沈阳人嘛哈，奉天是沈阳的别称，他会唱奉天大鼓，会唱二人转，他还会篆刻啊，到时候我给您看看他给战友那个刻的那个字儿哈，就是每个战友的名字，他就用篆子给他刻，刻张子，每人给刻一枚。哎呀，这个人是特别特别厉害，还懂易经，还会给战友看相。比如说他就给那个王抗看相，他说老抗，哎，你这面相好，你肯定活得长，什么特有意思，这么一个人就不是那种干巴巴死读书那种书呆子，或者是对上面就你这当了官对士兵就是耀武扬威哈，不是，他特别平易近人这么一个人啊。而且他呢每到一个地方宿营前，他都仔细的观察这个周边的情况，他就设计好了，一旦鬼子来了，我们从哪个方面撤退啊，到一个新的地区，比如部队在行军到一个新的地区，他马上就问军事哨放出去没有，就你要去观察。这个人在军事上是个全才，而且他还酷爱学习哈，他熟悉俄罗斯文学，就俄罗斯文学就是那俄罗斯的大作家一些著名的那些文学作品他都看过，还有鲁迅的小说杂文啊，他也看了很多，他还认真的钻研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所以他是一个特别有魅力的一个这么一个人啊。他影响了一批进步青年，就是当年1936年的时候，我们北平地下党啊，就是你看129运动之后就有一批爱国青年嘛，然后接着1936年呢，就在北平地下党，就在这个咱们北平的这个樱桃沟，就现在香山这个位置上哈，香山植物园这个位置在这儿呢哈，就办了几期夏令营，就请有的人来讲政治形势，有的人来讲军事，那么就请的白蚁化去讲军事，他讲的军事课，你想在座的这些人都什么人呢？都是北平各大名校的大学生，都是人才，个个都是尖儿啊。到那儿去，大家听了白蚁化的军事课，那大家都是竖起大拇指，他讲得太好了，因为他是有理论有实践啊，他不仅上过讲武堂，而且他还打过仗，他打过鬼子，所以他这个他的军事课讲得特别好。再一个呢，我对他就是感觉到他呢就是凭着澎湃的激情和对革命的坚定信仰哈，对鬼子的刻骨仇恨，他冲向前线杀鬼子，他在平西平北抗日根据地啊就是带队哈，打游击战、麻雀战、地雷战哈，真是打的鬼子真是人仰马翻。这个白蚁化呀，我真是特别佩服他。我就是觉得呀，对于这么一批抗战年代哈走向战场的知识分子，就是没有人等你选择，没有人听你的豪言壮语，你必须经受血与火的考验，你必须身先士卒拼死杀敌。战场不相信眼泪，只相信刀光剑影，你死我活，是骡子是马拉出去溜溜啊。你看当时呢这个平北啊特别难开辟，因为当时北平周边的几个根据地，最早我们开辟了平西啊，就是这个门头沟啊房山这一带哈，这块站稳脚跟了，后来我们又在冀东啊，在这个地方建立，去搞冀东暴动也建立一块根据地，就冀东站下了，平西站下了，就平北这块很难开辟。为什么呢？因为平北是伪满洲国、伪华北、伪蒙江三个伪政权的结合部，就敌人的势力非常强大。那么萧克司令就说要开辟平北，那么派谁去呢？就是要派能够打硬仗的、能够啃硬骨头的人。最后就把师团、把白蚁化这支部队去了，派去了。当时白蚁化临走的时候发了军令状，说我如果完不成开辟平北的任务，那么我生不回平西，死不离平北。接着呢，1940年的5月， 白蚁化就率队从延庆的沙塘沟奔赴密云，这一路上夜行小宿啊，多次与日伪军遭遇啊，打了好几场硬仗。他在沙塘沟，这是沙塘沟那儿有个后七村，这个后七村呢像一个北斗七星这么一个形状，一个勺子形状。这个正好这个沙塘沟这个村呢正好是在北斗七星的这个勺子上，他们就在这个地方打了一场开门红啊，就和日伪军呢把他一下打伤，他们是当时是死伤一共80多个敌人，打得非常棒。然后接着呢他就带队到了密云啊，到了密云石城镇干石场村，然后他在这个地方呢就最后发动群众建立了，就是开辟了丰滦密抗日根据地。什么叫丰滦密？就是丰宁滦平密云啊，当时是这一片啊，他就叫什么丰滦密啊，什么昌延，那就是昌平和延庆啊，他是这样的。这个行军啊，打仗大家都要有马，这个白蚁化呢有一马，跟他特别亲，他特别爱马，每到一个地方他都亲自的去给马梳鬃毛啊，哈，给马刷洗哈，洗这个马身上的泥啊，马对他感情特别深。可是有一次啊，打这个沿河城战斗的时候啊，是这个是在这个馒头沟那一带哈，就是部队啊几天几夜就水米没沾牙了，没吃的，哎，这些官兵呢就一个个的饿得前心贴后背的。这个白蚁化呀，他就抚摸着自己的战马，百感交集。那个马呀，看到他就格外高兴啊，一个劲儿的打着响鼻儿啊，突这么喷着，摇晃着尾巴，似乎就在说：“老主人呐，你上来吧，我驮着你去飞奔吧。”他哪知道白蚁化心里有多难受啊！其实这个时候，白蚁化就下决心要杀这匹战马了，因为再不杀，战士几天几夜都 饿死了， 没法打仗了。你说杀谁的马？谁杀了自己的马，谁也舍不得；谁杀了自己的马，谁就没马骑了，谁都舍不得。这时候白蚁化就没办法，他真是老，就是两眼呢就流着眼泪哈，他就举起了枪。你想他百发百中，这一枪那个马就死了，马就倒在他的面前。我这块是这么描写的哈，我说白蚁化咬牙拿起38大盖，朝心爱的战马开了一枪，马倒在他的面前，眼睛里流着委屈的泪水。白蚁化蹲下来，心疼着抚摸着马，情不自禁地流出了热泪。炊事员煮了马肉给大伙吃，战士身上才有了力气。就是你看，这是就是这样哈，而且他呢，就是对伤员呢特别的关心。就是有个一营副营长叫冯克武，当时不小心就是受伤了哈。当时这个敌人呢就窜到山沟里到处搜索他，这个白蚁化呢就把这个冯克武呢就安排在跟自己住，因为他的伤很重啊，晚上他得叫啊，他疼的哈，谁都不愿意跟他住一屋，谁都睡不好。白蚁化说：“你跟我一块儿吧。”就跟白蚁化把这个冯克武放在自己的房间里，而且彻夜不眠的去照顾他，给他洗脸、喂饭、端屎、端尿啊。最后他这个冯克武疼的人就是大叫的时候，他就抚摸着他的头安慰他啊。他就平时特别平易近人，他可以和战士一块做游戏啊。然后他发明了好几种，比如两个人手这样搭起来，一个人就让一个人骑在这个胳膊上，就叫玩工程啊。还有一个瘸腿一只腿这样筋奇独立那样去撞人，但这样抬人呢，他是为了练臂力啊，这样撞人他是练这个攻击性哈。就是他发明了好几种游戏，战士跟他也特别亲，所以就玩那个丢手绢吧。他们当时就规定手绢在谁后面抓着谁，谁就表演节目。战士就想让他表演节目，所以大家故意把那手绢往他身后扔，结果他只要抓着他呢，他也不扭扭捏捏，大大方方的就唱这个二人转的奉天大鼓哈。而且他唱得特别美，他这个人就是性格开朗乐天派，平易近人。可是呢他在原则问题上他是一言九鼎，毫不含糊的。当时呢他就给这个师团的官兵就规定，一定要纪律严明，不许摘老百姓的果子吃啊！因为密云老百姓是喜欢种什么柿子树啊、杏子树啊、栗子树的哈，他就规定不许摘。所以这个师团的官兵呢，就特别的遵守纪律，没有一个人去动老百姓的这些果树。可是当时呢，这个师团呢有一个干部叫，就是这个人呢是搞供给，在供给处工作哈，他就顺着就是借职务之便呢，他就贪污啊、挥霍公款呢哈，勒索老百姓的钱财，群众意见很大。 这个白蚁化听到以后，听到这些议论以后呢，他就派人调查，就查证属实，然后他就把这个人就叫到团部了，他就斥责他，他说现在团部没梯子，有梯子你还敢上天的，说你必须立刻给我改。然后那个人就说好好好，我好好改好好改。可是呢过了一段呢，白蚁化了解到他根本就没改，于是呢这个白蚁化就在密云这个宁城岭村就召开了全团的公审大会，就当场就枪毙了他。因为这个人贪污公款，屡教不改，还糟蹋百姓哈，所以马上拿出去毙了。所以这个老百姓就特别拍手称快哈，就是拥护他。就正因为白蚁化呀，他这个赏罚分明，治军严格，所以他征服了老百姓的心，就是老百姓更加信服八路军，所以当地的青年呢也踊跃参军。这个八路军就是住在哪个村就在哪个村招兵，所以他们住在密云就在密云招兵。所以当年就是1940年的时候，原来十团的人原来是1100个人，到40年底的时候，十团就增加到1700多人，就等于留600个青年踊跃参军，就这样。 像这样的干部其实有很多，他是其中的一个代表啊，其中一个缩影。我一看您这本书中，其实对于这些人物的描写啊，都是绘声绘色，有血有肉。在采访的过程当中，我估计他们可能不会这样去讲述，这里面有一些您的想象的成分吗？ 没有，我还是认真的去采访哈，认真的研读，认真的查阅资料。你比如白蚁化，他最后是在密云其实他不是就说我是这个死不离平北嘛，他确实就实践了他的诺言，他就是在一次战役中，在哪儿呢哈，就是密云有个黑龙潭，我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 知道， 很著名的风景区，他就在这个风景区，这块有一个山叫降鹏山，面对着黑龙潭，他就在这儿有一次跟刘伟军作战的时候，他被这个敌人打，就是一枪打击中头部啊，就不壮烈牺牲。而且他牺牲前的最后一句话是王抗冲啊，王抗就是下一任团长，就当时他当团长的时候，王抗是一营长，很会打仗，他说王抗冲啊，他实际上他指挥让王抗哈一块这支队往上冲，最后他就牺牲倒在这个大石头上了。哎呀，非常可惜。所以白蚁化现在被命为是民族英雄，我们也这次北京市也决定哈要重点歌颂的几个英雄里头，其中有他。 这是刚才跟朋友们一起来说的白蚁化。刚才您正好也带出了我们第二个要讲的人物，叫做王抗啊。有一篇是这样说的，说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王抗一咬牙。说这个王抗呢，其实也算是一条小白龙啊，在这个十团呢不只有一条小白龙，而是有一群龙，他们在抗战中呢应该说是各显身手。我看您在书中是这样描写的，说王抗啊，这个相貌英俊，浓眉啊，浓眉大眼啊，鼻梁直挺，而且呢这个耳轮很厚，国字脸，双眼皮儿，这显得非常的威严。他呢是东北大学南校区的学生，大家呢都亲切的叫他王老抗。刚刚您提到这个白蚁化呀，曾经称赞过他，说老抗，我给你看过相啊，你相貌堂堂，福相，将来肯定长寿啊。这个王抗呢扯着大嗓门对白蚁化说，白大个儿，咱们都是军人啊，你别迷信那些东西。白蚁化笑了，说易经里很多东西很有道理啊，面相学不都是迷信，不信咱俩打赌，你保证活得更长。 真的 是啊。王抗呢是十团第二任团长，他这个军事素养非常好，而且打仗很勇猛，他也是带头冲锋的一个表象吧。平北根据地呢有一句口头禅，就是刚才我说的，说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王抗一咬牙。 王抗一咬牙，鬼子准趴下啊。哎，您当时采访的这些老兵应该也都是90多岁了，对吧？ 嗯， 他们对于王抗还有没有什么回忆啊？ 哎，我还你让你说着了。我呢还就为了要了解王抗，因为王抗已经现在都不在了哈， 对对对， 而且王抗呢对老团长对白羽化感情特别深，他去世的时候他就有一个要求，说我死我要埋在老团长身边， 嗯， 所以现在他的墓就在白羽化那个烈士陵园，就在密云烈士陵园的白羽化雕像的左前方，他说我要埋的比老团长要低， 嗯， 就是等于这个白羽化是他一生中敬畏的人， 嗯， 啊，王抗在谈到白羽化的时候，眼泪都就眼圈里全是泪，在泪珠在打转， 嗯， 就这么深的感情。然后这个王抗呢，也真是一个特别有故事的人吧。那么就为了了解他呢，我就刚才讲了，我先通过民政局长找这些这个抗战老兵啊，然后又从摸跑到这些抗战老兵中再去摸。就是摸牌哈，有几个能够了解他能说得上来的，结果我就找到了一个人呢，他叫王宽增，他在延庆旧县镇住，就这个镇叫旧县镇啊，我在一个庄稼院里头，我就去找他。到了他家以后呢哈，他房子挺亮堂的，他穿着一身那个崭新的蓝色的中式棉袄啊，我就进去了。进去以后就跟他聊天啊，他就见着我，他老说小白龙牺牲了。我说我知道小白龙牺牲了啊，我说我呀，我想知道师团其他人的情况。 对， 然后我就跟他拉家常，我就启发他，因为你跟这些老人就是聊天啊，其实采访中特别有采访心理学，采访 有 技巧， 有技巧。 所以你看我在采访他的时候呢，我就想我不能着急，我得启发他，而且呢我得激发，一要启发他，二要激发他，第三不能让他对我这个存有戒心，他如果有戒心的话呢，或者他防着我的话呢，他那个脑子他就不说了，或者他脑子就他的那种远期记忆就打不开，所以这个采访心理学是非常重要的啊。我在采访这个王宽增的时候呢，我就跟他东扯呼噜西扯飘的跟他聊聊，他高兴先聊庄稼院，哎，这房子怎么回事，这个怎么修，哎，这样慢慢的他就跟对我没有任何戒备了，他觉得我就是一个来跟他聊天的这么邻家的这么一个邻居，之后呢哈，哎，他的远期记忆就活了。我就问他哈，我说您给我讲讲当年您到师团是个什么情况，哎，他就说了，他说我家穷啊，我没念过书啊，王抗就说调一个岁数大点的人来当勤务兵吧，他说排长就说叫王宽增去吧，他说我就到师团团部去了，到了团部呢，人家就问我你带粮票没有啊，我说没有啊，连长就说你去找盛世区要粮票去，得拿粮票来，他说我呢就拿了粮票就到了王抗身边了，他说王抗呢就问我说你是哪的人呢，他说我是延庆旧县镇车坊的人，他就问我你哪年参军啊，他说我就一一的都如实的告诉他，然后他说王抗就跟我说我有一匹马你来喂吧，他说我说首长啊，我们家连个毛驴都没有，我看着马我害怕呀，我怕马踢我，然后他说王抗就笑了哈，王抗说没事你喂一顿就不怕了，他说王抗这人真好，他说我跟了他6年感情可深了，然后接哎，我就看他打开话匣子来，我说好啊，我就慢慢的就跟他聊，一点一点激发他哈。 好，非常感谢孙老师、孙教授来到我们的读书俱乐部，跟大家讲了这么多故事啊，这都是来自您的最新作品《北平硝烟》里的，有机会大家一起来共同阅读一下。好，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接着聊，朋友们再会。 生存如溃，吞没纸币。